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原？

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让我再次抱起吉他，为你唱那一首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就当明天不在。 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唱不完的歌，当所有人都离去， 我也将要离去。 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无话不说，开始对话以前，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我是晨光。九月十九号，逆生长2018年盛世互娱战略发布会在北京启动。盛世互娱董事长贾佳、盛世互娱 CEO 苏小晨携盛世互娱内容、营销、发行等领域的高管、知名演员张涵予、姜武、卢靖姗、蓝盈盈以及旗下艺人赵秉睿、徐小撒等，同时还有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苏茂军等众多影视产业嘉宾、合作伙伴出席活动。本次发布会上，盛世互娱向大家展示了2018年公司6部重点项目，包括《油炸帝国》《拳头妈妈》《最长一枪》《逆光》《演诗之少年歌》《鬼吹灯之天星术》等作品，目标锁定全年龄群体，涵盖多种新影题材，影剧内容全面开花。盛世互娱 CEO 苏小晨， 大家好，我是盛世互娱 CEO 苏小晨。今天盛世互娱也向大家展示了2018年公司的6部重点的项目。逆光由这个指导过《古剑奇谭》《老九门》等热门大剧的香港金牌导演黄俊文担纲总导演。大满贯影帝张涵予多年后回归现代剧，凭借这个精湛的演技吧，在《演员诞生》中脱颖而出的演技精灵蓝盈盈也首次担纲了这个电视剧的女主，希望这部诚意之作能够逆光定义现代职场。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重部头的这个项目发布，鬼吹灯天星术集结了如此强大的这么一个主创的班底和演员阵容，以及有这样一个全新的故事，它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觉和内心的盛宴。胡八一将由张涵予老师来担纲主演，然后王凯旋这个角色我们专门请到了这个国内的实力派演员姜武老师，施里阳就由又美又能打的卢靖姗老师然后来出演，这样一个星光熠熠的阵容，我相信会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感受。 最长一枪导演徐顺利， 一多半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拍摄，现实中今天的上海很难回到那个年代的气息跟气氛。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租界就是一个西方建筑的一个体系跟蓝图，我个人那个主观的那个影像更接近在墨尔本去完成，反正拍起来的确遇见困难挺多的，但还挺值得的。 著名演员张涵予， 我非常满意。首先我说一下蓝盈盈，因为我之前没跟他合作过，就合作非常的愉快。有的时候一部戏里边你的对手演员如果

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多少